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吴彦泽演唱的《赵贺之歌》。 明白

伊拉玛伊拉哈的拉古拉伊拉拉伊拉哈的拉古拉伊拉呀呀啦啦啦。